送千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仍然是多降水的天气，但强度都不太大，出行要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这时段的城区主要联络线的交通压力啊，都集中在进城方向了。京通快速双汇桥到四惠东、蔡胡营南路、莲石东路、西直门北大街、万泉河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持续车多。那么其中呢，建议准备走京通快速的朋友呢，您可以绕行朝阳路或者是广渠路了。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今天早晨又是一个周一的早晨。 难道是 说的周一的周末？ 你是太想过周末了吧，帅。 没过够。 你说你上周末跟谁过的？ 对，这个事情一定要好好回答 啊。对，520啊。 对。 啊， 就自己一个人在家过的吗？ 怎么可能呢？ 对。主要是心爱的人不在身边， 那就孤苦伶仃啊。 嗯， 怎么找一个补丁呗。 我不是你。 我更老实。 我不是个随便的人。 我在家看了一天电视。 哦，跟谁呀？ 我知己。 嫂子。 为什么是我知己啊？ 对呀。 啊，对。 嫂子也没有出远门啊。 对，我不能学你，我就在节目当中老是愿意跟着他说，结果说跑了。 所以是一 啊不全家在一起啊，其乐融融，一边打麻将、一边看电视。 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再一说谁信呢，对不对？ 但是说实话、总有那么一瞬间、幻想一下、如果我自己是单身该多好。 哎，蕾蕾，你就得、这是不是一个结婚多年以后的人都就会经常会在内心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然了啊，不是那个 不是你，哎，你是 哦， 你不能带这么诱导的。 哎，不，我没有诱导你啊，我只是问了个问题。 是主动说的是吗？ 哎，你看啊，其实今天早上一上来，我们聊了这么多跟感情有关的 啊， 说了这么多，对不对？主要是因为昨天这个日子 太讨厌了。 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有很多人弄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日子。 对， 什么什么520、521啊？你还发钱了？ 对呀， 那这么比较起来，我们的那口还可以。他只是问我，就昨天晚上11:50问我， 昨天晚上11:50， 哎，对，打电话问我，你是不是今天没说点什么？ 啊，憋了一天了。 然后我对，其实我真忘了，然后我就啊，什么了？ 你 怎么了？ 怎么接了？ 只能装糊涂嘛。 啊， 所以很讨厌这种日子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准备这样一个互动话题。 说说。 也是从昨天这事儿引起来的，各位，咱们今天啊，用一句话 啊 来说明你现在的感情状态。 感情状态无非就这么几种呗。 哎，不是，这、你得用话来表示 表达。 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 哦，说 啊，你可以这样来说 啊， 我现在是充电5分钟，却没有人跟我通话2小时。 单身呢， 对不对？这就一下子说明自己是单身嘛。 哎呦， 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感情状态， 太有意境了。那你说用一句话形容我这种水深火热？ 哦，这期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录，就一定要做一个录音啊，录好 做下， 然后呢，我会改天我一定千方百计会把嫂子请到节目当中来，好不好？咱们一起放给嫂子听一听啊，因为嫂子也算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个人物啊，对，第三主持人， 哇， 这就好像说相声里边的那个，对吧？ 啊， 这某人的这个家人一样， 虽然他。 经常拿来开涮啊，开涮什么的啊，虽然内心觉得很，就是很过意不去， 没有， 但有时候我们说的都是真事儿。来来来来来， 哎，我觉得你刚才举那个例子特别好， 是不是？ 就特别有意境。 嗯， 大家又不是说特别直白的跟大家说，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单身，我现在就是热恋，我现在就是结婚， 这 不要这么简单， 不那么直白， 哎， 对不 对？ 对 对， 咱们就用一句话委婉的来说明自己现在的感情状态， 我们也可以猜一猜，帮您梳理一下感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皮皮虾早早就发过来了。我大帅大帅，磊哥，我和老公一起开车上班，以前是快到公司的时候我们出发吧才开始，最近是越来越晚，今天刚出门咱们节目就开始了。就是也就是说，那到底是谁的原因现在出门越来越晚呢？ 那俩人是不是都得迟到呀？你看看 是不是？来说一说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用一句话，他已经说明了，跟老公一起上班。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啊。怎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出游购物观演活动增多，本周晚高峰交通压力会加大。 中法联合推进川航故障事件调查。 还有端午节放假安排公布，节日车票也开始发售。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刚才怎么了？这是 啊 啊！你发生了什么交通意外？这是 就是堵了一下。来看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市交管部门表示，本周工作日呢将会逐步呈现夏季交通特点，晚高峰交通压力会增大。周一交通压力依然突出，周末期间呢市民出游购物聚会观演活动增多，假日交通特点非常突出啊。 是，那么交管部门预计啊，周末期间去往远郊临水景区出游的市民是比较多的，像房山十渡、密云古北水镇、平谷石林峡等临水景区就容易吸引大量的车流，周边道路呢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五月下旬呢将逐步进入水果的成熟季了，那么近郊采摘也将成为周末出行的热点。像哪儿呢？海淀的苏家坨、西北望、昌平的13陵等景区啊，容易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了。 高磊 啊， 平谷的桃花没有看成， 桃什么时候熟啊？ 桃啊，还得再等等，大概六月初可能会有早熟的品种。 哦， 但是我也不保准了。 哎呀，真是花也看不成，桃也吃不成。 我可以请你去，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平谷的石林峡， 那怎么了？ 包括好像有一个叫云什么山的，那就是平谷特别著名的那个玻璃栈道。 哦， 走过没？ 没有， 没有。你敢吗？ 敢，你只要敢花钱请我去，我就敢走。来， 四足攀登吧你。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从4月29号北京地铁全路网开通试运行二维码乘车以来，那在最近20天的时间里呢，已经有超过500万人次刷二维码进站。而且我还观察到一个，就是现在地铁站口基本上都会站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工作特别认真， 很辛苦， 就站在那儿以后就会喊，然后说这个扫描下载一通行，然后扫码进站，扫描下载一通行，扫码进站，人一点都不带偷懒的。 那人家录语音在那播放不就完了吗？ 不，人家要看不同的情况，按人来说会比较更让人有这种叫怎么说呢，人情味儿。 哦， 你弄一机器放那儿，感觉跟豆腐。 原来我们家楼下不就是10块钱大甩卖。 所以我们也帮他喊一喊啊，各位可以下载易通行 APP 来刷码进这个刷二维码进地铁。 没错哈。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了。通州区2018年交通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日前出台。 嗯， 那么其中第24条提到啊，将适时的推荐限行措施，参照五环内限行政策，在区内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理限行措施。 嗯， 这项任务完成实现是今年6月。目前的五环内的限行政策包括尾号限行了。 哦，也就是说通州也要限行了，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对，原来通州是属于五环外， 对， 不受限行的限制，现在也限行了。 啊，去以后去通州，大家也要注意了， 得注意一下啊！ 哎，好，那个再来关注一下啊，川航3U8633航班，因为这个挡风玻璃空中爆裂脱落备降成都事件，引发公众的持续关注。前一段时间这个确实是非常的火， 英雄机长啊！ 哎，对对对，那目前民航局已经牵头成立了事件调查组，对此次事件展开持续深入的调查。调查过程会先后经历现场调查、试验验证、事件原因分析，得出事件结论，提出具体有针对性的安全建议的过程。因此调查需要一定的周期。事件调查组将会本着独立、客观、深入、全面的原则持续对事件展开调查。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民生消息了。 嗯， 北京市教委呢近日发布了2018年北京市幼儿园园长教师培训工作实施方案。今年的本市所有的幼儿园园长教师将进行全覆盖式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有师德、教育教学、教育管理等内容。 嗯， 特别加强教育法律法规、家园共育、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的培训了。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指标，有了一个新的强制规定。这个强制规定调整完善了最高车速、整车质量、脚踏骑行能力等技术要求。 哦， 最高车速由每小时20公里调整为25公里。 啊，速度还可以。 电动车，哎呀，调高了呀！啊，其实这个电动车有的时候，就是它刚启动那一下， 挺快的， 是很吓人的。 嗯。 啊， 你比自行车要快吗？ 前两天对吧？ 啊， 我身边一朋友对不对？ 又撞了。 哎，就刚刚非他脑子里以为自己会骑电动车，然后呢上去电动车以后，就一转那个电门 啊， 就噌就出去了。 我的天！ 就他出去那一下其实是很吓人的。 当然了， 对， 他人怎么样啊？ 他瞬间去，人及时跳车了。 这太吓人了， 这很吓人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一句话来说明你现在的感情状态。 那我们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呗。 哎呦， 爱呀！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 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今天我们用特殊的方式来说明你现在的感情状态。 是的， 这种的方式呢，就是你一定要不要说，哎，我老婆怎么样，我老公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不出现人物，只用一句话来表明自己的状态。 嗯， 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切题。 说什么？ 这应该叫神吧？这个字儿啊、嗯。他说，他是这么说的：我的感情状态是温暖世界的中央空调，但是还没有人拿到遥控器。 单身这小伙子 不光是单身 啊， 还说明了自己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 暖男。 暖男 啊， 是姑娘就温暖嘛。 对， 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啊，中央空调是不用遥控器的。 对呀， 而且关键是你到谁身边都是一个中央空调、哎、那你让姑娘能放心找你吗、嗯、对吧？来看看、 哎、 Simon、 哎、 侯天硕说，早啊、嗯、哎，我觉得我这句话可以代表大多数的男士了。 哦， 我们不产生存款，我们只是工资的搬运工。 哎，蕾蕾，你觉得这句话是说明他的感情状态是？ 当然是他爱他老婆嘛、 哦、 挣了钱全上交、 嗯、 一分钱现金见不着。 所以这句话我们再读一遍啊，如果各位女士你现在正坐在老公开车的副驾驶上 啊，怎么着， 听我在读完这首对这句话的时候 啊， 老公微微的点了点头还是按照惯例抽他就好让你幸福。来，我们不产生存款，我们只是工资的搬运工。 哎呀，就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哎、爱就一个字，就这一字就全简单了。 卖兜没有鱼丸、 啊、说什么来、 啊、我昨天啊，我就给我老婆过了一个特殊的520、 啊、 我给我老婆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交通罚款单，交了罚款。 哦， 老婆第一次被罚。 被罚了。 哎，我看了一下头像，旁边这是你老婆吗？真漂亮。 哎，这不是明星吗？ 哦，这是孙俪是吧？ 不是孙俪，不是孙俪， 叫那个什么俪， 什么俪？ 她是青岛的，对对，这女孩 青岛的， 对，她年纪就是 这你都知道、啊， 对，这因为我特别关注她，其实我原来我很喜欢她的， 我记得 她好像还是单身， 哦，是吗？ 嗯，对，你，哎，单身你就把脸凑过来看，是吗？是吗？也跟你没关系了。 我记得她前两天刚演了一个电视剧叫《远大前程》，在湖南卫视里边演了一个特别大的、 哦、张丽，对对对对，好，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 老猫就说了，我现在是爱情的长跑，快跑成马拉松了，爱情都快跑成了亲情，他家里不愿意他早结婚，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5年了。 嗯， 我们现在才22岁， 5年 那 是 那还早啊。 对 啊， 那个 再跑5年吧你。 嗯，对。来看一下啊，这个说的都太直白了 啊、 这个不符合我们的题目啊、我们要向 create magic 创造奇迹啊、这位朋友说的 啊、 买了一个麦当劳买一送一的甜筒，只能落在一起吃， 就落在 一起吃，什么状态？ 单身呗。 猫猫， 跟你一样的还有一个 啊， 就在你的留言的上方，我们看到了 Erickson。 嗯， 我的状态，我想起了一句歌词，是这样写到的： 嗯， 手机里面多少暧昧，却不知该拨给谁。 就他有很多 M 对象， 你是办贷款的吧？ 哎，我怎么没瞅着办贷款的跟我耍个暧昧呀、啊？ 什么？哎哎，你别说， 这个一会儿我跟大家说， 手机要 我昨天我还专门有一截屏，现在微信都已经无耻到这个地步了吗？就有人加，就经常会有一些新朋友加你吗？ 对，有啊， 对对， 有啊，有，我从来不理。 一般会都是什么说，哎，那个就是哎，好久不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他用一些话他加你吗？ 加我好多都是茶庄的一些， 对对对对，就是 卖茶的姑娘， 漂亮的姑娘的头像， 啊、 对吧、 啊？ 我昨天收到一个， 啊、 巨牛，你知道吧？ 怎么了？ 给我发过来了一个，来，磊哥你读一下。我是嫩蝶， 我是啊， 我当时我就懵了，我是嫩蝶，好家伙，我当时我就给他回了一个， 说什么了？ 你看看，我也截屏了啊，我真截屏了，我给他回的是，爸，我需要点生活费。 你回的太精彩了。 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经历了紧张的初赛和复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主播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5月23号开启登顶之战，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展现实力与态度，全力发声，争夺冠军宝座，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比赛结果将现场揭晓。 哇， 大赛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我们也祝福这些选手能够好运啦， 哎，早日成为我们的同事。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热点消息啊，说说端午假期了。五一小长假刚过完不久，这端午小长假又要来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通知精神，今年端午节放假调休时间是6月16号周六、17号周日和18号周一，一共三天。那么其中呢，6月17号还是父亲节。那么今年端午小长假您怎么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安排呢？ 可以现在就开始想一想了，因为5月18号开始呢，旅客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购买2018年端午节小长假的火车票了。 是的。那么同一天内呢，不同车站的火车票的开售时间是不同的。那么其中北京西站起售时间是早上8点，北京站起售时间是上午10点，北京南站起售时间是中午的12点半。需要注意的是啊，网购车票是一定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支付，如果超过了30分钟没有支付，车票将会自动取消的。 哎，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从4月28号起到年底，铁路部门将会下调28条城际铁路部分动车组列车的票价， 哦， 部分线路的折扣将会下，就减幅将会达到20%呢， 就打八折呗。 哎， 赶紧，你先把未来去青岛一年的票先买了呗。 哎。 那么根据交通部门发布的数据，每到五一、十一等节假日啊，假期前一天及假期首日或者是假期最后一天，往往是旅客出行最为集中的时段。 嗯， 而假期中段旅客呢相对比较少。 哎， 那么以一些这个列车为例啊，旅客呢如果选择错峰出游，每张火车票可以节省180元到300元不等。 嗯， 所以您不妨可以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了。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说的话题，说的是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这个感情状态啊。 是， 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我觉得今天这话题特别配合现在今天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 嗯， 蒙蒙的细雨 啊， 爱上了他。 我最爱下雨天，看着世界又干净一点点，把上一秒的无聊都挡在三观念。我最爱下雨天，快乐开心地跑过每条街，趁自己还天适合跳跃，打开门到天空下面，还我的黄色雨鞋， 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到雨这个，我觉得新兰这条一定要读一读。 说什么？ 就是他呢说，我爸爸昨天还扬起了一把，跟年轻人一块儿过了一下520。 嘿， 人家过的方式不一样， 那怎么过的？ 给写了首诗。 嚯 啊，说绵绵细雨520，新老挚爱结伴行，年轻一代互尊敬，人生路上路不平。我想问你，在这首诗里他出现了几个人？ 几个人？ 嗯， 不就俩人吗？他跟他老伴儿啊。 那为什么有新老之爱呢？ 新老之爱， 要你说的这两个人的话，那就是换了老伴儿了 啊。除了黑云和白土，不是， 黑云和白土，我哎，不就叫人抓他一下吧，好不好？还黑云和白土， 除了他们俩之外还有别人？ 这明显是四个人 啊， 新老挚爱结伴行，应该就是老伴两个人和刚刚成亲的那个年轻小两口 哦， 新老挚爱结伴行， 以自己的这个身份去对待他们的感情，去以身试法的说一说， 以身试法，你还。你又是白土，又以身试法，高磊，你大清早起来你想干什么？你又是黑云的， 就极其不满，你知道吗？ 你没解释对，人新老挚爱结伴行，就是我跟老伴儿，你和你媳妇儿， 我新婚的妻子， 咱们这不就是两代人吗？咱们一家四口是吧？ 啊，幸幸福福的， 哎，结伴行，还是吧，乖啊，听话。来，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哎，你刚才不是说那桃的事儿了吗？人说呢，我们家桃就能采摘了。 哎， 我们家是那个叫早熟的品种，叫春雪。 哎呦， 这么早就接桃了呀？ 那是人叫春雪吗？现在都夏天了， 这能吃吗？ 都化了。快看，一三说的啊，一三说的是什么呢？来说说我的感情状态 啊，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的状态是什么？这首诗的名字。 我现在我们家刚有了一个娃，我们三个人多幸福。 我的状态是这首诗的名字 啊， 这首诗的名字叫月下独酌。 那怎么成三人了呢？ 嗨，你看看 大号豆豆说了，我是我们家快乐的谁呢？司机、厨师、保姆、搬运工、提款机、上网工，连带着按摩椅。 所以他现在的感情状态是正在打工。 老板是他媳妇儿。 哎，还有一个二老板应该是孩子，因为有保姆了吧？他说他还有保姆这个工作。 发银行信息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雨景，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七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最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樱，40067679967。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1。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依然保持在每盎司1290美元附近盘整，欧盘小幅走弱。美盘出炉的日内低点是每盎司1286美元之后拉升大约8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9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石，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白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白首饰。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信号、微博，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用一句话来证明自己，来说明自己现在的感情状态。 对， 我们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做了很多好的示范。比如说有的人说了，就是刚才有一个特别好的叫什么来着，怎么突然脑子就忘掉了？ 对影成三人那个 咱还是说一开始那个例子吧。 啊， 比如说，即便是我充电5分钟，也没人通话两小时 ， 就说明你现在是单身嘛？ 对， 对不对？那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情感状态呢？我们来看一看，像白羽化为仙，它代表着另外一种感情状态，叫做。来一车士力架也做不回我自己了。这就说明。这句话里面透露的信息就很多， 就已经家庭的拖累。 对对对，不是这个拖累。第一，声明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哦， 对吧？他做不回自己了， 对呀， 对吧？已经有了另外一半了， 就不是姑娘家家， 哎，另外一个 小媳妇儿了，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像挺累的，对吧？ 拖家带口 的，对， 有老公有孩子，但是你可以回家呀，回你娘家。北京话来讲，那回娘家你就是姑奶奶，谁也不敢听你，谁都得听你的， 谁也不敢听。 你爸你妈都 把你的真实状态说出来了，咱家谁也不敢听你的，是吧？ 我姐昨天说她要回来了，我们全家都立马惊悚了一下， 感觉像 回来了， 放倒消息树了啊！ 太可怕了！ 来来来来 来，看看啊，这个。图图说了，好久没互动了啊，我现在状态就是刚出差1个月回来，我小别胜新婚 哦，就是小别胜新婚就足以说明你的状态了。 那这哥们儿干嘛扛一把枪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你以为新婚容易啊？来看一看啊，还有那个。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啊，也在给我们发着这个互动话题，用一句话来证明自己的感情状态。哎，对，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在听我们的节目，给我发过来一条消息，他说了这么个事儿，他说这几天啊，全是幼升小在报名，最后几天了，天天排长队，路上堵堵堵。哎呀，孩子上学真不容易啊，我现在正堵在路上呢。 嘿，辛苦了。 我估计可能有很多一大批听众也是跟这位超人妈妈一样 啊，不容易， 也正在干着这样的事儿呢。 哎呀，辛苦了，加油吧。 对对对，所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哎，用一句话形容感情状态吗？ 啊、可以、啊 我不用一句话， 那你用 一个字， 什么？ 忘。 你可以连续多个字。 哎， 再来看看一位匿名的朋友 哦。 昨天我见证了好多婚礼新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哦。 你听听这句话，我觉得里边的内涵啊，你就咂摸去吧，就好多的一些心酸在里边。不过呢，昨天呀、也有几个女孩给我发红包 哦， 我都不敢接， 你就接呗。 哎呀，接不接红包无所谓，加个微信呗。 不是他没微信的话，他怎么给你发红包？ 哦，对，已经加，那你太坏了，对，我差点把他的名字喊出来。 你不是你这人真是 啊，人家给你发红包，你这不接就不礼貌，对不对？ 哦， 你要我就接嘛。 然后呢？然后再约，哎呀，你发我红包，怎么着我也得回馈一下您，下次咱咖啡屋。 那怎么可能？ 那这 我是铁公鸡啊。 进了我肚子里的东西怎么能让我再吐出来呢？ 我的天，你们家那位怎么能爱上你呢？真是吓人呢。 来来来看一下啊、嗯、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啊，这么米卡桑就说了啊，我给我先生在通讯录里备注的是张十三， 嗯嗯， 因为爱人恋人朋友都是他。 啥意思啊？ 爱人恋人朋友都是他，为什么叫张十三呢？ 我不懂。你看你看你都遇到了问题。 张十三， 十三姨，十三香，我只能想起这个了。 十三香，十三姨，十三太 有点远哈。好，来来来，我先读一条别的，大家琢磨着啊。 嗯， 这赵海忠说，凌晨4:50给他们预报早餐啊，预备啊，6点叫， 就是凌晨4:50起来喊早餐来了， 鸡蛋灌饼。6点的叫儿子起床，抱二女儿起床，给三女儿盖啊，您都生仨了。给太太倒杯热水唤醒她起床、 哎、 晚上我抱着二姐，太太抱着三妹，看着大儿子做，我估计啊老二老三这对是双胞胎、 嗯、 这一对姐妹是双胞胎， 哎呦， 所以是仨孩子。 你说这 多幸 福，这哥们儿海中你真不容易， 瘦了 养了四个孩子 啊， 是吧，三孩子还有一个大孩子。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是用一句话来说明你自己现在的感情状态是什么，让我们来猜一猜，好吧。 嗯，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哎哎 啊啊 哎哎哎，这个真的是，哎，是你要不说我们听众当中能人就是多，我们要遇到不明白的就问听众， 是吧， 对吧，为什么叫张十三， 为什么， 是因为爱人朋友这都是十三笔，就写个爱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爱人是十二画， 你写错了一笔。 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对啊， 都是十二画， 哎， 你们坑我们。艾尔伯特汗， 这还有米卡桑，这怎么 他们说错了， 你们到底给我个准信儿好不好，刚夸你们。来，接下来时间咱们先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好好好， 你们大家先数着点啊。 好好好， 来看一下啊，这个说说体育方面，说球星太多也头疼。 哦，怎么回事， 现在距离世界杯开战只有20多天了，一些球队开始公布大名单了。 哦、 啊，一支球队最终谁能够去世界杯只有23个人。 哦， 对吧，带谁去带不带谁去一向都是一件非常折磨主教练的事情。不，那是你们 啊， 折磨我们的事，让不让我们去，对吧，啊，尤其是球星特别多的球队 啊， 更是头疼。这不从大名单减到23人名单，就让很多主教练非常为难，比如说像阿根廷队。 对，他们就公布了参加俄罗斯世界杯的35人初选名单。 嗯， 这份名单当中7大前锋是齐齐入选，结果没过几天阿根廷媒体就透露出了一份23人名单。 嗯， 在这份名单当中前锋是减员的重灾区。 对，人家就是球星特别多，你知道吧。 哦， 就球星特别多，你怎么办？ 就那个没什么，是不是就阿根廷呢？ 啊，对对对对， 没什么来着。 对对对对，这 阿梅， 没钱， 没钱， 梅西， 哦，梅西，哦，梅西， 对对 对, 对, 对， 哟。 然后葡萄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你知道叫 什么？ 葡萄牙啊、嗯， 葡萄牙。 对，你考你一下体育知识啊。 我知道他谁是谁呀、啊？ 叫有东， 有东， 哎。 这是中国人吧？你别骗我，有东他就是中国人。 就他跟梅西对着打吗？ 哦，不知道。 那边梅西，这边有东吗？ 嗨， 磊磊，你太……哎呦，我天哪！你这大清早上起来脑子果然不够使。好，再来说一说其他 谁呀、啊？你说了半天，你葡萄牙的。 那个，哎，让你一说叫 C 罗嘛？ 哦，嗨 ，C 罗嘛，啊，对，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羽毛球方面的汤尤杯吧， 哦、 对不对？ 哦、 昨天2018年汤尤杯在曼谷展开第一日的比赛角逐。那汤姆斯杯赛方面呢，中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场当中表现稳定，以5-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赢得了开门红、 嗯、 啊。这个赛后，单打组主教练夏轩泽和双打组主教练张军接受媒体的采访，那夏德尔就认为呢，三位男单选手 神龙表现最佳，张军则给张楠和刘成的表现打出了及格分。哎呦，看来这要求还是很严的。 陈龙好像有，哎呦，我别说这话了。上个星期刚说那谁， 那个叫 林丹有阵子没出来了。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陈龙有阵子没出来打比赛了，都是那叫石宇奇，你记得吗？那小伙子，我说他打球跟那个棉花糖似的，那个拉锯战，经常给人打的最后都没脾气了，没劲儿了。 哦， 但是他也耗费自己体力。 嗯， 陈龙是属于那种敢打敢斗敢拼的，有点像林丹的范儿。 哎， 但是奥运会之后好像成绩就不是特别的理想。 我都不接你话，我怕接错了。 听众朋友啊，我告诉你，我说错了，你也不会说我错。 你这人。好，接下来我要说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体育新闻里面。 哦呦，这是体育比赛吗？ 英雄联盟季中赛， 打游戏比赛啊？ 哎，这人家现在叫电子竞技。 哦， 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很多的电子竞技迷嘛， 哦， 对不对？我们这也要照顾到人家嘛。那北京时间5月20号消息，英雄联盟季中赛结束了决赛的争夺 ，LPL 冠军 RNG 战队以3-1之击败了 LCK 冠军。KZ 战队是不是听懵了啊？ 听不懂。 然后呢，中国战队时隔1105天后再次夺得国际赛事的冠军。我告诉你 啊， 哦， 国际赛事冠军。 其实说实话，在大家有的时候老是看其他的一些比赛，但是在电子竞技方面啊，中国队一直。其实是很为国争光的， 嗯， 只不过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亚洲几个其他的强队啊，比如说某思密达国家啊，还有一些日本队， 同共 都比较强的 啊， 对吧？那这个尤其是中国跟韩国之间，经常会是就是 对掐， 对掐，就冠军经常就是咱们两个国家的来对打， 厉害了， 嗯，所以呢，这个也要恭喜一下RNG 战队啊， 三个小伙子是吧？上面那照片。 不是三个， 哦，六个， 六个小伙子啊， 都挺精神的，哎， 对对对对对， 不容易， 对，也是为国争光的一件事情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看看大家用一句话来形容，就像我们有时候唱歌一样，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感，现在的感情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 啊，来看看，摇摇欲碎，守护摇摇就说了，我的感情状态是左手牵着我的右手， 左手牵着右手， 那你守护的摇摇是谁呀？ 左手牵着右手，那不就是一个人吗？ 对啊，左手牵右手吗？ 啊！ 但是我想知道他的名字叫摇摇欲碎，守护摇摇， 那就是自己守护自己呗。别人没有需要的话，我就守着自己呗， 哦， 是这意思吗？ 哎，这个也可以理解哈，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哦， 还有看看其他的朋友， 就喜欢你的美。 嗯， 我现在就一句话，累呀。天天上班回家，我还要给媳妇儿做饭，因为我的老婆要看着老二，我就是再累，我也得冲她高兴的嘿嘿嘿。 哦，哎，我看到一个微信乐死我了，啊，不是，刚才不是有一位叫米卡森，他说我给我老公备注的名字叫张十三嘛， 啊， 因为爱人、朋友、老公不都是他嘛， 啊， 然后我们后来数了数，为什么是十三？有很多朋友说，因为爱人、老公、朋友。都是十三画嘛？ 谁说十二画啊？ 对，后来我们一再不对呀，是十二画呀。 啊， 难道是我们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吗？ 是啊。 结果听了我们读这条微信以后，那位把老公备注成张十三的朋友又给我们发过来一条微信。 来了。 对，他说， 对不起大家，我备注错了，原来是十二花呀！哎呦我的天哪！合着你把你老公叫张十三叫了这么长时间，你都是错的。 今早终于醒悟了， 今天早上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我的天呀！您醒悟的有点晚。 好家伙， 来看看啊、哎、啊！哎呦天哪，那位叫匿名的又发了一条信息。 哦，你说嗯。 我媳妇儿听也在听收音机， 嗯， 听完了刚才你们播的那段，他就给我发微信说， 嗯嗯， 刚才那个匿名的人怎么那么像你们单位的人？ 你读完这条，不就是坐实了他媳妇儿的猜测了吗？ 曾经说过的话。 高磊啊，咱都不把听众都卖得这么惨吗？ 对不起，是我的错。 但是关键是，你想想我们听众里边啊。经常办婚礼的有谁呀？ 不知道。 来看看啊，还有再来说一说其他的朋友啊，这个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啊， 这个赵海忠吧， 嗯， 他说了，我二位看看啊， 嗯， 就是他之前不给咱们发信息说他在听吗？他说我们的客户也在听你们节目呢。 哦， 然后这是发了一个信息说，赵老师，哎呀，我是也是他们的粉丝，876的粉丝，我也在听，刚念您的信息，哎呦，您可真是好爸爸好老公，我也爱听、 哦、 我说每天上班都路上就最爱听你们节目了、 哎、谢谢大家，太感动了啊、哦、这没想到这个听众的客户都听到了这个我们的节目， 那客户也跟我们电台投点呗，是吧？多多少少投点一万两万，他也是钱呀，是不是？ 不要这样，对吧？ 不要这样， 你要投就投一百万。 我觉得 来来来，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哎，你先不说别的啊， 啊， 你说我们这个就是我说电竞很多迷吧、 啊， 对不对？我刚才读完那条消息以后，好多朋友在跟我互动呢，在说呢， 有 很多人说日本现在根本就是这就玩电竞就是渣渣。啊、 不行了！ 哎，对，日本电竞不行了、 哦 啊，就是刚才中韩两个国家对打、 哦、 啊， 厉害！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全领域大气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它生来豪气 S 级豪车动力 AllDrive 全领域大气座尊荣空间 Super Pilot 智驾辅助，全新智能系统全方位满足消费者对豪华科技的追求，其售价为 16.88 到 25.18 万，同时荣威 RX8 所有车型可享受两年零利率贷款，最多67超长优惠利率，再加上用户全生命周期流量减免优惠政策，是新时代出行购车的绝佳选择。 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来关注一下一组文化资讯啊。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日前启动，首次面向全国征集文创项目，北京赛区获得大赛一二三等奖以及年度投资价值奖、年度创意潜力奖、年度创业人气奖、年度媒体关注奖的企业创始人和联合创始人。注意了啊，这些奖项的获得者可以获得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相应的积分奖励。 我厉害了， 这个很重要啊 啊。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消息。由中央广播电台总台教育部合作打造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作品发布会日前举行了，宣布首期100篇作品的即日起正式上线。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集结了70多位中央广播电视台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和顶级录音师录制完成，内容涵盖了教育部审定的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 好，再来关注一下2018国际现代音乐协会世界新音乐节暨北京现代音乐节近日在国家大剧院揭幕，在著名指挥家胡咏岩的执棒下，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携手演奏家张倩渊，钢琴演奏家袁杰，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威演奏了六部中外作曲家的现代音乐作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润发。周润发主演的电影《无双》近日发布了预告，由庄文强执导，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人主演的电影《无双》宣布定档9月30号国庆档，近日发布了一组预告片。庄文强曾拍摄了《无间道》和《窃听风云》等一系列经典的电影。 再来关注一档节目，由天津卫视打造的相声节目《笑里相迎》5月25号首播，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马志明、常贵田、姜宝林、杨少华等将会作为主题嘉宾加盟。 近日95岁高龄的杨振宁先生和妻子翁帆合著的新书《陈希奇》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陈希奇收录了杨振宁先生近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其中呢既有他放弃美国国籍的声明，也有关于加速器、高能物理等热点问题的专论。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是 用一句话叫旁敲侧击的告诉我们 啊， 你现在的感情状态。 如果是这首歌的歌名，你猜猜结果是什么呢？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的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 哎呀，悲伤的不能自己的还有很多人呢，包括像艾瑞克森说了，这首歌告诉我们感情状态是上赶着不是买卖。来，还有很多朋友火舞艳阳和舒小辫的南宝都比较好奇我们播广告 啊。 刚才说大帅你刚才播那广告太装了，妈呀我都受不了了。还有他说我怎么觉得你们播广告的时候和播音的时候声音不一样呢？ 那当然了，我们就得要装 一下。我们的声音是有可塑性的 呀。 对，就是不同的情况下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来，高雷，请用其他的方面，其他的声音来读一读大家的感情状态，好吗？ 浩杰就说了，卖家人、卖朋友、卖同学、卖同事，现在高雷已经开始卖听众了。磊哥，磊哥，你最棒了！有没有像点小 H？ 哎，这还有36秒才进广告吗？我就受不了了，我要吐。好好好好，还有一些这个隔言矛头说了，我一句话形容感情状态是吧？ 啊， 凑合过呗，还能理咋的呀？ 就是啊。 好，来看 我看你找比我更好的去啊。 好，来看。木三撇说了，甜筒第二个半价的待遇一直没有享受过，从来都是全价。 好可怜的人。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继续互动交流。 陌生的城市啊，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七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会，八方领袖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上汽大众途昂1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 亲子踏青季，自驾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花。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的介绍。哎，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哎， 最近这个天气啊，这个好像是变化挺多啊，弄得我们大家都不敢洗车啊，就剩把机油刚洗，明天又下场雨。您给大家说一说呗。哎， 这个今天这个天气的这个主要问题呢，就是一个降雨和降温。关于这个降雨呢，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本市的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小雨。那么关于这场雨能下多大，能下到什么时候，这样的话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那么首先说呢，这场雨的雨势呢，总体来讲是比较平缓的。这个雨量也不大，但是呢，这个由于它是这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累积起来呢，就是南部地区有可能达到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其他大部分地区呢就是一个小雨的量级了。那么相对比较小的这个地区呢是偏北一些的地方，雨呢会更小一点。其次呢是这场雨会下到什么时候的问题了。那么从今天的这个天气系统的特点来看的话，它整个来讲的战线拉的还是比较长的。降雨呢完全停下来是要到明天早晨的6-7点钟了，也就是说呢从现在开始这个降雨呢可能还要持续20个小时多一点。但是呢这里面是有间歇期的。那么相对比较这个小的这个时间段呢，预计是在今天傍晚前后，算是一个降雨的间歇期。雨呢会暂时的停一停，对晚高峰的影响呢，要小一点了。不过这个晚高峰即使是这个降雨暂时会歇一歇，由于地面还是湿的，所以呢交通出行的问题呢依然是大家要这个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除了降雨呢，今天这个气温也很低，预计最高气温是18度左右。但是呢由于下雨空气湿度大，人们感觉到的这个温度会更低一些，天气是比较凉的，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带上雨具，这个防雨是必须的，那么多穿一件衣服保暖也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说到这个雨呢，就是说明天这个6-7点钟停了以后，本周就到周日就有可能还有降雨，那么其他时间呢基本上就是说以晴到的多云的天气为主。周五以后呢可能会转阴天。这样的话就有那么这个4-5天不会下雨，那么明天这个雨停了以后，大家就可以这个放心的洗车了，是这么个情况。这是北京的天气。那么从这个全国的天气来说的，这个华北这个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小雨天气。 降雨比较明显的地区的是山西、北京、天津、河北的中南部，这个降雨比较明显一些。这些地方偏南一点的这个降雨量能达到一个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小雨为主。这一点呢，这个降雨和北京的情况是差不多。同时呢，气温也比较低，这个防雨呢，防雨的同时呢，要对这个添加衣服。那么除了华北以外，今明两天全国的下雨的地方呢，还有这个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等地呢，还有这个中到大雨。四川盆地的东部、陕西南部呢等地的这个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呢，这个还有这个强降水，还可能出现这个雷暴大风，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呢要注意这个防范这个强降雨和雷电的对这个旅游的这个不利影响，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哎，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都在问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包括风车者问说回龙观和八达岭辅路怎么了呀？啊，这个还有说问那个五环路的啊，我们接下来请高磊给大家介绍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就像刚才大帅说到的，像我们的听众朋友池英宝泰就说着急呀、啊、急呀、啊、大家注意啊，五环应该是有事故，我几百米走了快半个小时了。那么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聚焦一下，确确实实五环是出现了事故，就在西五环的南向北方向，受早间老山桥的事故影响持续车多。那么另外呢，这一方向在廊伐西桥到宛平桥又分别是发生了三起事故，目前的队尾已经是接近了廊伐西桥，告诉大家拥堵是超过了14公里，提示后车一定要绕行。那么另外呢，城区高速的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定四桥到德胜门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北到五原桥，京城高速北齐家到望河桥南，京港澳高速赵辛店到大瓦窑桥，京开高速西湖门收费站到蔡胡营桥，京沪高速四环到三环之间，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这个时段一开始啊，我特别要插播一条新闻、因为这条新闻是由我们的听众给我们来提供的。 是的， 但也看了以后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刚才上一时段我们说了一条跟电竞有关的体育新闻。有一位天空之城的朋友就说，高帅你们好，昨天 DOTA 2战队 LGD 在昨天长沙举办的 LMD 邀请赛上夺得冠军，同时取得了今年8月份举行的世界邀请赛的资格。说那听你们说这个电竞的新闻、一下子勾起了我大学的时期的回忆，希望你们能播一下这条新闻。 说我37了已经，但是你看听到电竞他们还是会内心勾起的一些回忆嘛。 对呀、啊、热情满满的。 对对对，所以非常的感动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是谁呢？ 对，这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众信旅游的中心店长何鹏。鹏鹏你好。 哈喽大家好，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你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我是鹏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哎，欢迎鹏鹏啊、这个先跟我们说一说鹏鹏，你们最近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好活动啊？ 哎，上周一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我们在5月的19号、20号两天在这个东边的和生会和西边的七彩云南举办的我们的小游生日会的活动。 没错。 那么这两天呢，活动现场也是人气爆满啊、然后现场呢也是获得了大概这个应该得有1000万左右的业绩。 哇、厉害了，就这么两天的时间啊。 对对对，非常感谢我们广大这个听友的支持。 嗯， 那么也有就听这个广播去现场找我的这个伙伴。 哦、 对对对， 不少人认出了你， 倍感荣幸啊。 你就是那何鹏、你小子。 而且是完全是听声音就辨别出来了耶。 哇、 因为我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口播啊，或者一些主持的这个工作，所以、哎，这不是广播里面那个声音吗？ 嗯， 哎呀，真的好羞羞的感觉。 哎呀，这身边找到了明星的感觉。 对呀、superstar 的。 所以你今天来，你必须得给我们点这个是不是福利啊？ 对对对，必须得有福利，因为我们这两天呢，就是这个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今天是周一， 哎、 今天周一正好还下雨。 嗯， 今天下雨呢，大家都堵车，堵车的时候大家想听点什么呢？就是来听点优惠。 对对对。赶紧说一说， 没问题。所以在这个给这些周六周日没有去到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再给一次福利的机会。那么活动其实已经结束，但是今天在广播里边我们持续半个小时、将这个活动继续延续下去。 嗯嗯， 那么今天呢会有3680元印象台湾环岛八天买一赠一俩人的产品。 3680是买一赠一。 对， 这也是重点。 然后 这几月份出发呀？ 这个9月份到10月份的。 厉害了，错峰、 然后我会按照价格的顺序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几款爆款的项目都推荐给大家。刚才说的是第一款3680买一赠一两个人，我接下来说的都是买一赠一啊。 好，你先稍等啊，我先跟大家说一说电话 啊。好， 因为你如果听到这些爆款的话，你可以直接马上来拨打电话，来先抢占一个位置啊。 对， 是你打电话咨询一下，留下电话就可以了，对不对？也不一定就是说啊，你打过电话来是不是就已经报上了啊？ 对， 这个你可以咨询一下具体的情况。我们电话是 两部热线电话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刚才已经说了一款3680， 一个人合下来1800。 去台湾八天 啊，一赠一啊，两个人啊、然后呢还有那个新疆一价全含直飞八天的5200块钱两个人，是6月9号出发的新疆啊，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边腿边疆。然后还有呢芒市腾冲瑞丽双飞五天两个人是5200块，然后这 是哪儿？ 云南 对，芒市腾冲瑞丽6月14号出发的，这是6月份的。然后还有呢，新加坡加巴旦岛，在整个6月份期间都是5999两个人。新加坡加巴旦岛， 这也是买一赠一吗？ 对，买一赠一两个人，新加坡加巴旦岛。 雷雷， 真的，我告诉大家，我就是买的就是春节期间或者 因为他老是去新加坡， 对对对，然后买机票，就大概是5800或者是6000左右。 你别提了，我前两天去台湾。改签费1700， 我的天！现在是5000多少买一赠？ 5999两个人，一人不到3000。新加坡加巴旦岛是一个城市加海岛的经典线路。 新加坡酒店，我告诉你，平均每晚800到1000，一晚住宿就这个价格。您再加上机票，再加上旅游、吃饭什么岛 玩啊，还得 玩。我天呀，那太超值了。 还有什么爆款？ 机会难得啊，好多呢。这个对沙巴。东马来西亚沙巴是一个非常纯净的海岛，那里呢有不但有这个非常美丽的阳光沙滩，然后那个海水，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它的红树林、萤火虫，然后去看它的长鼻猴。那么沙巴的行程呢也是6999元两个人，还是套房啊、两个人住套房，然后一个人不到3500， 好高级、 5999住套房。 对呀， 你光订个套房多少钱？ 订个套房我都不出去，我就天天在套房里待着，我就真 是。也是5到6月份的产品，大家可以来这个咨询一下。然后还有呢，9999元两位的这个迪拜炫酷迪拜。 舒适六天，炫酷迪拜 六月份的是吗？ 对，五至六月份9999，两个人一个人5000块。 我告诉你，太超值，为什么在哪儿呢？迪拜咱们不说机票，你就去那儿购物，你买一点大牌的东西，你这费用就全回来了。 哎，但是我想问一问，问一问迪拜那边到底有多热？ 40度吧， 这个时候还可以。 哦，现在这个时候还可以， 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在35度左右。 哦，七八月份会有40度，但是人家那边的这个设备齐全呀，就是你即使坐公交车，公交车站它都是敞开式的， 这就跟冬天的北方一样。 他那边都有空调直接吹你。 对，冬天的北方，你虽然外面空气冷，但是里边热呀。 是啊， 他们那边是外边热，但里边凉快呀。 包括你去那个迪拜末，你逛，你逛一天，你都 逛 不完。 逛三天 都 逛不到成样的。然后迪拜还有这个最大的室内滑雪场。40多度，还有滑雪场， 还有室内的海洋馆， 还有 听众朋友说电话打不通，您甭着急啊，是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我们外面两个接线员在不停的在接电话，您放心，我们的电话会接到9:30啊，您可以再过一会儿再打，或者是我们重信还有一部热线 68790466，68790466， 哎，我们的两部现在开通的直播间的电话是65158199和65158299，好吧？ 对， 您再继续说，还有什么爆款？ 刚才说到了迪拜，那么我们还有呢，是同样是9999元两位的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呢也是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旅游时间，因为它不是很热。然后另外呢，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多人他觉得可以说它是一个很淳朴的地方， 对。 然后旅游资源又很丰富，它除了没有雪，剩下的应有尽有， 就是它很融合， 对， 你知道吧？ 我没有聊到， 我去过， 带着去过 啊，对，又有很悠久的历史文化，人文气息，然后又有海，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就是说和我们中国人，比如说很熟悉的一些茶园、茶庄的感觉， 对对对。当时说是两部动画片可以代表斯里兰卡，一部是这个《千与千寻》， 没错， 拍的这个水上列车。那我们从这个加拿大到这个科伦坡，它就有一段是因为涨潮的时候，它是其实是海水是能够直接就在铁路线的上面， 是 您坐这个火车在您的左手边，您望出去就是这样的，你感觉火车在水上飘一样。 是 另外一个叫这个绿野仙踪，是茶园小火车。斯里兰卡它这个国家很包容，它这国家里边除了有蓝天海水，然后对吧，还有一样的同时还有高山、茶园，所以它的这个动植物这个分布也非常的这个丰富，内容很丰富，所以你能看到很多非洲你能看到动物，在斯里兰卡你能找到。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了，他那儿有一个特别大的野生动物园。这个野生动物园呢，它并不是说让我们去狩猎，它只是比如说我们坐着越野车，然后进到这个野生动物园，我们看各种动物，大象，还有长颈鹿，包括豹子就在我们的身边。 还有有蓉蓉，有一位蓉蓉听众朋友问啊，说那个新疆5000多两个人的那套行程。城市去南疆还是北疆啊？ 啊，这是去北疆的 啊，去北疆 乌鲁木齐附近是吧？ 哎，一看这位朋友也应该是个玩家， 天南土咖。 对对对，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咨询热线来，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或者是提前定位，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或者是拨打咱们的众信咨询热线是 68790466，68790466。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请鹏鹏继续啊，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个非常多的爆款啊。 是， 鹏鹏继续给我们大家介绍啊。 刚才我们聊到的是9999的爆款，那我们在9999之上呢，还有12999买一赠一啊，12999买一赠一，两个人。 哇，这是去哪？ 优品俄罗斯金牌蟹阵8天，9到10月份出发，一个人相当于是6500，6500，去俄罗斯6500，这个价格超值。9到10月份，还有呢，西藏两个人双卧13天是13198，两个人6月15号出发，然后同样的11、12月份出发的还有这个乐活西班牙一地，两人特价14999，这些呢是刚才我说到的，都是我们一些买一赠一的线路，在现场呢还有很多的爆款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值，跟大家也是在这里快速的过一遍，因为太多了。 好， 所以大家就听到什么就听到哪个想报名赶紧打电话就行了。11999的英国，7999的希腊，8999的这个西班牙，还有这个葡萄牙，9999的东欧，然后这个东欧刚才9999那产品呢是东欧大全景，可以去到6个国家，那么如果大家去的国家少一点的话，我们还有7999的东欧，所以价格都很超值。9999的德法瑞意，6999德法瑞意，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里面产品的区别。然后8999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个哥斯达游轮迷人号11天，然后呢还有16800的澳大利亚的这个澳大利亚加新西兰去到凯恩斯和墨尔本的12天16800，然后去到澳大利亚凯恩斯去观鲸的14999，这个澳大利亚凯恩斯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去到大洋洲的一个这个去能去度假的一个线路，特别适合我觉得特别适合白领去。然后呢还有这个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慢钓3程，就是去 深度游 墨尔本，然后悉尼加黄金海岸的是10999，10000出头的澳大利亚，价格很便宜。然后如果大家想去到这个近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会有这个4150元的泰国全家总动员泰国，那么如这个报名呢，就是1家3口报，产品呢是特别适合有很多的亲子项目在里边的。然后如果说带着孩子去报名还有优惠，然后同样呢还有4999，这个很厉害啊，4999元的北海道东别小樽洞爷湖4999， 这个很超值，真的很超值。这什么时候了？ 7号和6月7号6月21号2个团4999。 我告诉你，我曾经7月初的时候去过日本北海道，当时的报价是9000多块钱，就是几年前，这一个人啊，这是4999，也是一个人是吧？ 对，一个人， 等于是打了对折呀。 对对对。然后如果您要去本州的话是5999，是本州伊豆半岛双温泉美食5999。然后呢土耳其7999，迪拜7999，加拿大8999。 加拿大这么便宜了？ 对，加拿大是冬天的，10月份的7号到12月份都会有。然后是 我感觉加拿大从来没下过15000。 因为今年是中加旅游年，所以在航空公司的政策上，加拿大航空给我们是很有优惠的机票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今年不妨去趟加拿大，因为签证也是10年多次的。 对， 然后呢同样呢还有那这个欧洲的单国，德国一地，意大利一地，还有法国一地，都是9999元。 哎，那先来说一下啊，有朋友问电话，电话是65158199和65158299，中心的电话是 68790466 68790466。 李蕊问说，有九月份适合2岁孩子的行程吗？ 两岁孩子，我想问一下是否满周岁了？如果已经满周岁的话，其实可以带近距离的海岛，就所有孩子只要见了沙子和海水，他能自己开开心心的拿铲子玩一下午。 对， 如果是2周岁以下呢，您还能拿到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因为只需要交付出境旅游全价机票10%的费用就可以，基本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10%的费用就可以拿到啊，所以九月份您可以去看一下海岛啊。好， 哎呀，真是，我觉得刚才咱们鹏鹏一下介绍了这么多的行程哈，基本上呢包括了现在比如说五月底到整个的六月份哈，以及九月份和十月份两个错峰的日期， 对， 价格太实惠了。而且刚才还有朋友问说，石头说，在介绍一下产品的同时，也顺便介绍一下针对人群，尤其是针对老人和幼儿的。其实我觉得很多都适合。 如果是比如说他们是专门设计的针对老人和幼儿的，我们一定会到时候可以给大家说出来。 出来， 对， 给点出来。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这些行程当中都会有比如说适合老人和幼儿的 啊， 那这个时候您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来具体的咨询一下，比如说我多大年龄啊、我去这个合不合适等等的，您可以拨打电话来问一下。 对对对，而且呢我想再问问鹏鹏，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买一赠一的一些线路哈，那品质有保证吗？和我们平时的这个全价的线路和产品是一样的服务吗？ 这个您放心，我都特别不好意思得说一声，就是您如果没听到这个广播，您可能不小心碰巧报了一全价的团，跟今天碰巧听了广播的听众可能在一个团里。 你说这怎么办？ 对，就是说福利就是给现在能听见的客人的、 哦、 所以今天每周一锁定咱们这个一起出发吧的听友们，听到中信旅游，听到鹏鹏这些优惠真的是超值。 对，但主要是因为他被你们在他这个活动的场所你们去找他，他给感动了。 那当然 对对当然真的要说一下，就是您听我们的这个我们出发吧，在每周一的第三时段的时候都会听到来自于众信高品质的一些我们说这个爆款产品。 那当然了， 对吧、 而且呢我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未来我们先预定一下九到十月份，但是我到九月份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没时间了， 没有关系， 怎么办？ 是这样的，对、这个今天大家预定了很多产品可能有些特价优惠是在九月十月份去的。 对呀、 您现在可能不知道你九月份十月份是否有价，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九月十月份我们是不是有团。 不带这么玩的啊、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您到我们会在出发之前提前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告诉你我们九十月份哪天有团哪天有团哪天有团，您看您的日期是否可以、如果您听了我们所有团体之后您觉得不合适不 OK 没有问题，你退钱就好了。 但是如果合适我一定能按照这个价格出游。 当然了，就是我现在我只是不知道我们的出发时间而已，您也同样不知道您的假期、如果您的出发时间和我们的假期和您的假期和我们的出发日签都不贴合没有关系、就是到跟前就给您退钱， 免费退，全款退， 全款退、 那就踏实。 所以您放心，就是一切都是以您的这个时间来的，就这么任性。 对，哎，其实还有很多人啊，就是那个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对于澳大利亚也特别感兴趣啊。鹏鹏说一说吧，这两年对澳大利亚的旅游有什么一些新情况吗？ 其实澳大利亚旅游呢，这两年一直是说这个大家都能看到很多关于澳大利亚签证的一些消息。现在澳大利亚签证最常开放的是十年的签证， 但是很难办吧？ 对，这个签证的要求会比较高，价格也会比较贵。然后呢？很多时候为什么拿签证说事儿呢？因为很多人看到很多的这个信息说澳大利亚免签了、都是假的、每年都会炒，但是都是假的，大家相信我都是假的、所以现在最常的是十年签证还比较麻烦、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大家想去澳大利亚的话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和我们是反季节、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正好呢有一位澳大利亚非常资深的这个 海外游学部产品设计师， 对，产品设计师李月来到现场、他可以跟大家说简单的说一下澳大利亚是什么样的。澳大利亚， 对对对对，先跟我们说一说，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李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咱们在澳大利亚线路上有什么新的特别的设计啊。 OK， 就是这样行吗？ 可以的 。OK， 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澳大利亚主要推出了一条义工线路嘛。 什么叫义工线路啊？ 就是主要是针对高中生，就是年龄大一点的小孩、因为其实做这个产品的初衷是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国外去读书的那些学生，他有那个留学背景提升的这个需求，他需要拿到一个这种比如说海外义工的证书啊或者是什么、这样比较有助于他说去申请这样的大学、比如说美国的呀也好，澳洲的也好，或者英国的也好。对，那个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就等于说是在这个地方是在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 base 在悉尼、但是其实是在全澳洲都有，不管是在阿德莱德 全澳大利亚、 对，还是珀斯还是墨尔本，其实都有我们的义工营地。这个义工营地它其实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个就是做环境保护类的。就是就比如说是他们进行植被保护啊，或者是海滩环境保护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动物保护。对，因为澳洲有很多的稀有的动物嘛，对吧、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做叫什么爱心义工，比如说去当地的就是老人院呀、或者是孤儿院这样子。现在比较受欢迎，就现在我目前走的比较多的产品就是那个动物保护义工这样的一个。对，就是 所以就是说你们设计了一些线路，让这些报这个营的人既能出去游玩，也能够拿到一张义工证书，然后对他们将来出国留学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因为就是那个澳洲它有很多的，比如说因为他们很注重环保嘛，他们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动物保护组织叫就澳大利亚国际义工组织啊，这种它是就是这种义工组织它是在国际上受到认可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跟这些协会去合作。对，那证书的话也是由他们直接去颁发的啊，所以这个证书也是还有蛮有分量的。而且呢本身就是那个 owner 就是那个我们因为他每个园地都有一个园主嘛，然后所以他也是非常乐意，比如说那你表现好他也是非常乐意。 好的好的，那么大家关于澳大利亚这个义工的援助计划感兴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好的，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再见。 谢谢大家。 哎，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即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